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是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在路上的朋友们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月月。 嗯，那今天是4月16号，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嗯，我们先说一下天气。那今天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空气质量为良。那在未来一周呢，北京的天气都将以晴到多云为主。 嗯。天儿还是不错的，今天来的时候王月月月能感受到这个我感觉春天已经到来了啊。 是的是的， 就是死活起不来床的感觉。 叫春困秋乏是吗？ 春困 秋 乏 夏打盹， 夏打盹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春天时候来的时候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对吧？ 嗯，没错， 吃的穿的喝的玩的都要这个换一个模式了啊。 嗯，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8点，现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嗯，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则是跟减肥相关哈，就是我们也要在春天开启运动模式了，但是那些奇葩的减肥大法都有哪些呢？我们之后跟您来分享一下。 哎，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减肥。你也在减肥？ 我也在减肥。 我觉得吧，这是个伪命题啊。 为什么？ 我们很多网友和听众如果喜欢这个话题的话，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但是我觉得我身边朋友啊，说减肥的基本上都没减成功。 我怎么感觉你也在影射我？好，我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评判。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好的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玩命重。打造的青年说节目， 好嘛，玩命啊！当然您开车千万别玩命。是的 啊，当然了，还有一种收看方式啊，就是在花椒 APP 上搜索活力982、这样的一档这个视频直播的节目，同样在花椒 APP 上能够呈现。我看到已经有9364人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哇，看来大家早上都希望在伴随着我们的声音还有画面的同时一起去上班哈。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啦。 嗯，你点它点不了吃亏啊，点它也点不了上当。 是的，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我们这个专门有小编没事玩命在这儿编这东西啊，编完以后，对，编完以后大家要不认真看的话，这个回头我们就要挨批评了啊。你点一次赞啊，小编就能多得5毛钱啊。 原来小编为什么这么拼命？ 是啊，志勇，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啊！希望你能够这个，对吧？这个哈、是吧？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嗯，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头条号的第一条，我们来关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开幕了。昨晚北京第八届国际电影节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那么今年的北影节的活动时间为4月15号到4月22号啊，这一期间将展映500多部中外的佳作啊，将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进行集中的展映，展映的场次将达到1000 千多场。另外啊，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亮点，就是推出了科幻电影的单元，将有20多部跨越时空的经典和最新科幻力作。 哇哦，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哈，有一些创新的东西。而且前两天说实话，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就已经在关注这个北影节，并且也是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影院也好啊，还有一些高校已经在进行一些电影作品的展演了，所以说大家还真的是非常关注这个话题。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年的北影节的闭幕式上将颁发10个天坛奖的奖项，包括了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等。那么评选这些奖项的评委都有谁呢？看来也是非常重磅的嘉宾哈。那今年的天坛奖的评委共有7人，其中呢王家卫导演担任评委会的主席。那么此外的评委当中，除了段奕宏和舒淇这两位中国面孔之外，还有4位国际电影界的大咖。那目前呢天坛奖入围的影片已经有15部，其中呢境外影片13部，境内影片2部。 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北影节有这个一大新意啊，刚才也讲了，就是这种科幻电影单元啊。除此之外呢，还分为6个板块，包括中国故事、4K 修复经典、记录单元、华语力量啊，等等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啊。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啊，也会发一个啊，我们北京电影节都在哪些电影院展映哪些电影，需不需要门票？怎么才能进去啊？非常清楚，在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里啊，大家可以今天啊强烈关注一下。 我们也是给我们的拼命的小编做了一个预告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精心为大家梳理的关于北影节展映的一些信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昨天国航的一个航班啊，因为突发劫机被降郑州啊。一开始这个飞机是从长沙飞往北京，在这个天空中啊突发这种公共安全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原因，被降了郑州。我们来给大家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没错哈，在昨天上午呢，中国国航长沙飞北京的 CA1305 航班被降在了这个郑州。那警方确认呢，被降的原因是公共安全原因。那经过初步调查呢，这是因为飞机上有一名乘客突发精神疾病，手持钢笔挟持一位乘务人员。那目前呢，这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飞机上没有人员伤亡。那中国国际航空称，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置，人机都安全，并且呢国航已经专门安排了飞机前往郑州接回滞留旅客。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AM927 啊，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的8点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这样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关爱青年计划啊。计划一，关心科技。听说这个3G 已经这个很普遍了啊，4G 也很普遍了，2G 将要关闭了 啊。想一想2G 的那个时代哈， 已经过去了， 对 不对？ 过去了， 但是居然说还有500多万的用户现在还仍然在使用2G。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他可能3G 使用完了以后会蹦到2G。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 就是可能他比如说在需要的时候会开启3G 模式，但是如果不需要就把它变回到那个比较省电的或者省流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最近网上流传中国联通正在进行 2G 的退网，对此中国联通确认了这个消息，并表示啊，今年来啊 2G 的用户啊逐渐的减少了，与此同时 4G 的流量啊增速迅速，所以啊公司将通过这个优惠购机、免费更换手机卡等等 等等等各种措施啊，把二 G 的用户推向三 G 或者四 G。 嗯，其实也是一种推陈，就是迎新的一个办法，只不过是相对来说强制性的哈。那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呢，联通二 G 客户数量大概在500万左右，也就是说，联通二 G 一旦全面退服，可能会有500万的用户将无法进行通话。那其实从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呢，减频二 G 网络也是大势所趋，国内外也是不少运营商已经关闭了二 G 的网络，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的知名运营商，也预示着二 G 通信正在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 说完了二 G， 我们再来说说五 G 吧。五 G 啊，也将在对，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就好像是两个时代了啊。 是的，是的。 啊，我们再来说说五 G 啊，五 G 这个已经开始试点了啊。之前我们也有消息报道过啊。目前五 G 试点的城市有北京、天津、上海、深圳、杭州、南京啊、雄安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吧。所以说五 G 我觉得一旦这个进入了正式的商用阶段的话，将会带动很多新兴的产业。 是的， 你比如说车联网， 更加方便了。 对，五 G 啊非常快啊，直接开车这个安上一个五 G 的模块，就能接收各种网络的广播节目了啊。对我们传统的收音机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是的， 对 但是我们还好啊，我们就这么任性 啊。对啊，你随便来吧，是吧？ 青年广播就是这么任性哈。 还有你像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家居、无人机啊等等，这些物联网的细分的行业都可以使用五 G 啊进行这种商业的推动和发展。 没错，而且前一阵我好像还看到一条消息哈，就说五 G 的手机是已经开始发行了，应该是在澳大利亚澳洲那边就已经开始试发行了。相信在未来不久的某一天，在国内广泛推广 5G 的这个技术的同时，我们也会用上 5G 手机来炫一下哈。 哎，这 5G 手机这样就看我们青年说这个更流畅是吧？ 不仅更流畅， 更清楚， 更多好玩的一些体验， 然后更清楚。 我们也期待一下吧，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会怎 么样但是至少 2G 的用户可以注意一下了啊。这啊，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三 G 和四 G 的这个时代了啊！早早的把两 G 的手机啊，包括手机卡抛弃啊。换一个三 G 或者四 G 的手机卡。 我突然觉得可能是那些特别，就比如说很多商业人士，他们都会用一些比较前沿的手机，与此同时还会备一部那种特别传统的手机。我觉得那个两 G 可能是专门用来打电话的。 对对对，像我就是这样，我这两个手机，一个就是四 G， 一个就是两 G。 炫耀。 不，最主要是我不想换号。 哦，明白明白。对， 就希望这个能找到我。 可能这500万也会包含这样的人士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涉及到的话，可以提前的注意一下，以免影响个人的通话的业务。 哎， 和你倾读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倾读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 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倾诉时光，在每一个晚上。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一小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啊。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环节呢，是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啊，我们继续关心科技。 是的， 先来说说这个人工智能医学影像技术啊， 没错， 已经开始应用于多个癌症的筛查与辅助诊断了啊。 嗯、 但是用 AI 来筛查一个内镜检查，用时还不到4秒。 哇，这个是节约了很大的这个时间成本哈。那根据了解呢，在临床上现在许多 AI 的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0%，那帮医生看片子用时只需数秒，不但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定位可疑病灶，还会提醒医生复诊可疑的影像图像。那专家称呢， AI 技术的介入有利于辅助医生进行判断，从而提高医生工作效率，减少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且将以往经验总结起来，来辅助医生的日常诊疗工作。但是呢， AI 技术会不会代替医生呢？专家回应说，目前业内普遍共识是，当前的医疗 AI 基本定位是辅助医生。那一方面呢，医学是人文伦理与科学的交叉点呢，很多问题不能简单的以逻辑机械来进行判断。那另一方面呢，医疗 AI 的发展时间还不长，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持续进步。 这个反正我是没听明白啊。 它就是这个 AI 技术，其实现在在逐渐的加入到这个医生的或者是诊断的过程当中来，其实也是节省了很多资源。而且现在这个话题讨论的点在于它会不会取代医生。让我想起来，比如说拿咱们主持人为例，现在很多的人工智能， 对， 然后人工语音，他们可以很完整、很准确的来合成，比如说播报啊，比如咱们早间这个青年说播报的， 对，把这 个 文字直接就怼过去就可以了， 对， 完事他还会点评， 对， 自动点评是吧？ 点评他可能做不到，这个可能还真的做不到。所以说，为什么这里面也说目前定位是辅助医生？因为医学是涉及到人文伦理和科学哈。那咱们比如说主持人也是，因为他会有更多要主观能动性的部分，所以现在尤其是它的这个发展可能还没有时间还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说暂时来说是不会进行取代的。 我觉得这个中医应该不会取代。 哦，这个难度太高了，摸个脉，打个脉，就突然有一个 对，然后 手很凉的机器人， 对，然后把这个脉的脉数啊什么的全部都那个统计出来，然后直接就把脉是吧？ 大数据是吗？然后告诉你啊，怀了，开个玩笑啊。 好吧啊，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体育，来说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最新赛况。昨天全国游泳冠军赛结束了7个项目的决赛争夺，孙杨以3分44秒29的成绩获得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拿下了本次冠军赛的第3冠。那么这个成绩也是今年世界的第2好成绩。 哇哦，恭喜！那与此同时，女运动员方面的傅园慧以27秒16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获得了女子50米仰泳冠军。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全国游泳冠军赛上，孙杨、徐嘉余、傅园慧、刘湘等名将将悉数出战，但是呢，宁泽涛却缺席了。对此呢，河南省游泳中心主任表示，宁泽涛目前正在澳大利亚将参加6月举行的亚运会选拔补充赛哈，另有所需，他正在奋战亚运会的补充赛哦。 好久没有见到宁泽涛了哈， 是的，是的 啊，也希望他抓紧复出，复出完了以后抓紧参加比赛，参加完了抓紧拿冠军啊。拿完世界冠军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欢呼了啊。好吧，希望这些游泳健儿们啊，能够创造更好的成绩啊。 是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羽毛球比赛落幕，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在男单决赛里逆转获胜夺得金牌。 哇啊，李宗伟哈，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好像永远是和另外的一个人绑在了一起。 那李宗伟在男单决赛里遇到了印度的斯里坎斯，那与李宗伟相比呢，斯里坎斯要年轻十岁，这个对于李宗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虽然开场先丢了一局，但是呢他没有放弃抵抗，最终实现了逆转，2-1战胜了斯里坎斯。 嗯，哎呀，这我们接下来先关心我们的计划三吧，关心身边的事儿啊。 好的。 从本月开始，北京市第二类疫苗接种服务项目最高指导价为25元，下浮的幅度不限。 嗯， 所谓第二类疫苗主要包括狂犬病疫苗、狂犬疫苗、球蛋白啊、手足口疫苗等等等等。 嗯，所以现在是降价了哈，就更方便了。那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要求，第一类疫苗是由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的，那疫苗接种机构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而第二类的疫苗，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是需要进行自费的。那疫苗接种机构呢，可以收取第二类疫苗接种的服务费用，但是不得超标收不得超标来进行收费哈。那最高呢是25元。另外呢，项目包含的服务内容不得再单独收取其他的费用。根据要求呢，各类的医疗机构会在显著的位置公示项目、价格、服务规范等等内容，做好明码标价。 嗯嗯，如果有这种需要的啊，抓紧去这个看一看啊。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的收费标准有所不一样，而且第二类有一些下降了啊。指导价格最贵25块钱啊啊！如果有人收到25以上的时候啊，你就跟他打架啊。 嗯，你说青年说说了。 对，青年，我们青年说说了啊，这个你不能超过25块钱。 是的。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我们来连线蜻蜓 APP 声音评论员慧明啊，来看看本周在蜻蜓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声音内容。慧明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可以，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 啊，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来自蜻蜓 FM 的声音小编慧明。 嗯。 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带来蜻蜓上周的声音热搜榜。首先揭晓的是声音热搜榜的第三位。那这位获得者呢，他非常的特别，因为他的声音不属于好听的范畴。我记得汪涵曾经评价过他，说他的声音有点公鸭嗓。那他的长相呢，是属于比较顺其自然的感觉，但是他偏偏给人的感觉都很舒服，就他在哪儿就有哪儿就有欢乐和幽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呢，他就是来自火星情报局的情报员杨迪。他呢最近给我们带来了他的新的声音专辑，叫做幽默情报局。可以说生活总有暴击，幽默让你无敌，所以如果觉得最近的压力比较大呢，可以尝试去看。那第二位呢，依然是我们行走的荷尔蒙自带冰炮的朱亚文。他的最新的一期节目叫做北野武写给在天堂母亲的一封信，依然是收录在最美专辑的声音专辑中。不同的是啊，这期节目他非常的感人，我相信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青春期吧，都会有些叛逆，想去跟父母去较量一些事情，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北野武就说，在爱的较量里，你永远都抵不过他。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场较量呢？我相信只有听了音频才知道。那最后呢，公布蜻蜓上周的声音热搜榜的冠军，他就是非常有才华的方文山，他所带来的音乐十四课。那我印象中的方文山，虽然是非常有才华，但是他总是会比较腼腆和沉默。那这位周杰伦背后的男人，是不是内心也会有个小公主呢？他又会分享哪些音乐创作的故事和秘诀呢？欢迎去方文山的音乐十四课这张专辑里去找答案。好的，以上就是蜻蜓FM上周的声音热搜榜，我是慧明，主持人。 好的，谢谢慧明给我们带来的本周声音评论。我们每个周一的上午8:20和你继续连线，好吗？再见。 哇， 好的，再见， 感谢。 嗯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很多值得分享的声音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是对刚刚提到的三位哈，都是大咖型的，感兴趣的话， 尤其是方文山的，我比较关注。 是的，是的，他是什么音乐诗词之类的， 对，而且是他自己读。 哇，因为他的写的歌都非常的这种诗情画意的感觉嘛，所以说看来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而且你看他已经拿到了第一，也就是热搜或热听第一名的这个成绩了啊。

才的同时，怎么样能够吸引高校毕业生来应聘呢？最近啊，有单位把食堂拿来做宣传了，比如说江苏广电在招聘的时候就提到了荔枝广场这样的一个地方，并且给出了各种美食的图片。那浙江广电的宣传片里面还有新食堂的镜头哈，非常的漂亮。那不单是老国企，食堂的优厚条件也是互联网公司招聘会上的金字招牌。那比如说阿里文娱在宣讲会上提到食堂的菜品不重样，比如说啊，这中西兼备，主食甜品轻食一条龙服务，而且呢物美价廉保证品质。那这些舌尖上的用人单位确实是吸引了不少学生的眼球哈。那由于这个交通啊工作时间等受限，午餐基本上都需要在单位进行解决。那日复一日，考虑到生活成本和卫生健康等等问题，求职者就会倾向于选择有食堂的单位。那许多学生表示，单位有食堂，食堂伙食好，更给人增添了一份留下来的信心。 这一看就是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学生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参加工作的你食堂再好吃上一年你也犯怵。 哦，就跟在学校的食堂似的。 对，你天天吃海参鲍鱼，我跟你说你也觉得食之无味了。 哦，哎，你这个就是得到了还要这个是吧？ 对， 你看，因为我是平时也会在这个其他的像互联网公司这样的地方去工作。那互联网公司很多地方是没有食堂的，大部分时间大家都会在中午的时间去这个 出去吃，订外卖。 出去吃算少的，因为中间可能没有这个时间。订外卖，订外卖的话 就会很痛苦， 很痛苦。首先选择上就是，哎，也是像你说的，可能就老吃那么几家， 时间还慢。 对，时间慢。送进来可能品质也不是特别好，也不一定干净。 对，当着大家面吃还尴尬。 是的， 然后大家每个人吃的还对，每个人吃的还不一样。 要么就是带饭，反正就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假如说真的有这个食堂啊，确实可以解决很大的一个担忧问题。毕竟吃什么 有道理， 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大课题。 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的这个公司拿食堂，作为这个诱惑啊学生这个去工作的。啊，一个，对吧？一个眼球。但是呢，我反正觉得，哎呀，就我们电台那食堂啊，就挺好的。 哎，没错啊，每天的都不重样。 对，什么都有，海参鲍鱼。 所以快来我们青年广播吧。 对啊，来青年广播啊，加入青年说节目组啊，就可以免费得到北京青年广播啊免费提供的北京电台的食堂一份。 这个够诱惑吗？网友们如果觉得诱惑到你的，赶快跟我们互动一下哈。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在进入之前，我们先来说说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哎，没错，奇葩的减肥方式。 奇葩的减肥方式啊，有哪些？你像我先给大家说一说我奇葩的减肥方式啊，就吃完早饭、中饭、晚饭不吃了。 啊，那你不饿吗？ 饿是饿，但是你早饭啊，你就把着十点来钟吃。 就是早上吃的稍微晚一点，那量上呢？ 量上多一点，十点钟 就吃上一天的量。 对，然后中午 吃到下午两点， 你看你十点钟吃，中午肯定不饿，对吧？ 哦，是的。 晚上你再熬一熬，基本九点钟你就睡觉。 可能是个办法， 可能是个办法。 这是不是算是那种过午不食法？就是有一个标准啊，就是之前好像很久以前有这么流行过一段时间， 对， 比如说到了下午什么两点之后， 对， 就少吃或怎么怎么样。对，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办法。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像我怎么吃都不胖。 哎， 我从小到大， 你说你把这后面这一句加上，大家对于前面的信服力就没有了。 对，就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我们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个特别胖的一个女孩的照片，说转发此照片到朋友圈，自己身上多余的肉就会转移到朋友身上。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信念法呀，靠信念。你有没有看到前一阵很多朋友圈或者很多人拿那个头像变成不瘦十斤，什么不改头像之类的？对，这都是信念法。我个人认为，因为经常比如说叫上一块吃饭的时候，慌慌慌，大家都去了。 洛洛说晚上吃夜宵容易发胖 啊，这个我是有体会。 你也有这体会啊？ 对，因为经常比如白天一忙，我就会忘了吃饭，或者是偶尔拿点小饼干吃哈。到了晚上，好家伙，这食欲一来，然后晚上又没啥事儿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夜宵一点点东西。 会不会现在就是科技那么发达了，可以把脂肪给抽出来？ 好像可以，但没试过。我听起来就挺疼的。有试过的网友，这可能也是一样。 对，就是抽出来该转移到哪儿转移到哪儿。 哦，我好像听说过叫什么什么脂肪自体脂肪移植、 啊， 因为你还说到了一个转移，这可能对女生比较重要。 我觉得我们这节目做成潮流梦工厂了， 好像是。我之前也是因为在做节目的时候听到过这个，但是只是听起来比较的疼。 嗯，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友有什么可以回答的呢？ 是的，那最近呢也是推出了2018年男女标准体重的表格哈。就是标准，那像我的身高比较高一点，女生1.75米以上的哈，就比如说最佳身高偏瘦的，就是106斤，那这个大于113斤，还有一个是大于121斤这样的一个标准。 嗯、 那其实像月哥哈，这个也是很高，1.88米、1.90米的这种哈、 嗯， 那他可能就是最佳的体重在172到172斤， 162到172，我是80。 好，你是极瘦体质，再见。用来炫耀一下自己。 不，我是80公斤 啊，80公斤、 加起来160，差不多， 差不多哈、 啊嗯。 那其实这只是一个数据，那很多人都会看到这个数据，又增添了一份要减肥的动力、 嗯。 那到底有哪些奇葩的减肥法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人在漫长的减肥史上就发明了一种吃肉减肥法，或者是哥本哈根减肥法， 啊、 就很 哥本哈根减肥法，我有听过， 是吗、 嗯？ 有尝试过吗？ 对，就是急速的。转变这个，就一会儿就跑步嘛，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哦，好像这个还有饮食上的哥本哈根，总之它都会有哈。那这个哥本哈根的减肥法又称作13天减肥食谱，嗯 啊、 那吃这份食谱来减肥。中午呢，尽享200克的低脂火腿及200克的酸奶， 嗯、 晚上呢还能吃到200克的牛排和生菜沙拉。那据称呢，天天这样大鱼大肉，13天下来也可以减肥10斤。但是很多人说到节食的后期，甚至连拧螺丝的力气都没有了，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还有可能在后期啊，就是结束减肥的阶段来暴饮暴食，导致前功尽弃啊。所以说呢，这个它应该就是规定了一份有肉有菜的食谱，但是量都很少。然后所以说呢，这个你可以满足自己的食欲和口感，但是可能能量的总体能量供给不够哈。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遇到过哪些奇葩的减肥法。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吧，就同班同学，他上大学那会儿，我记得他这个有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减肥法，但说起来比较恶心 啊。是什么？ 就是他把那个方便面啊、泡好的方便面，他搁在宿舍里， 然后呢， 然后臭上大概2个星期吧， 让它发酵变成大自然送给人类最美好的食物。 对， 然后呢？ 然后他就吃进去。 那时候是就是类似臭豆腐的感觉。 不是，他吃进去以后，他 毛豆腐， 对，他容易那个闹肚子，然后会排泄。 哦， 他闹肚子排泄以后，我觉得就是可能，反正就是好像得了厌食症一样，然后怎么样都不想再吃别的东西了，觉得特别恶心。反正把这碗泡了2个月的方便面，泡2个星期的方便面，然后这个吃掉，然后他就再也不想吃东西了。 我估计就把那摆在那儿，然后每天放在自己饭桌那儿， 有效果， 吃不下去， 有效果。反正我觉得就是他到最后确实减下来了，但是现在又恢复了，还是胖成那样。 他把那个丢了又。 对，所以是个轮回。 是的，我们看网友有回 快乐的人啊， 说辟谷减肥法啊，这个也是就是不吃谷物，不吃主食，这个算比较常规常见的。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奇葩的哈，看恐怖片减肥法，这个是吧？看恐怖片的朋友可以回应一下，你有没有瘦哈？那深更半夜啊、一个人独自的来观赏恐怖片，那最好呢中途再安排个朋友帮你拉电闸断电，一惊一乍，冷汗直冒，浑身哆嗦，反复几次之后呢，出汗消耗体能，排出毒素，估计一场电影看完不减一公斤才怪啊！每天减一公斤的一个好办法，10部电影下来。 对啊，可以推一个套餐啊，叫做减肥套餐，电影的啊，电影票套餐全部都是这个 鬼片是吧、 哎、 恐怖片， 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小编可以 Q 一下他啊，这个给列出一个套餐来、啊、 好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啊，打开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或者在手机上搜索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嗯、微信公众号点下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找到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哎，奇葩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奇葩青年有话说啊，第一条我们先来说说网友小雨最近给我们发来微信说，他们四川大学这个江安校区食堂开启了逆天模式啊！ 哇哦， 这个从三月份开始，他们食堂你知道推出什么东西吗？ 啥？ 生蚝、 哦、 扇贝， 天哪！ 麻辣小龙虾， 天哪！ 香辣鸭肠， 哇！ 等等美食。 哎，他们还收学生吗？为了美食也要去。 我们刚刚聊了减肥，这要转头又来。 所以 小雨给我们发来微信里面各种照片啊， 是的， 这生蚝扇贝什么都有。 嗯， 最经典的是，居然这些美食旁边，这个还有价格啊、嗯，价格都非常便宜，比如说烤扇贝。 哇， 2块钱一只， 天哪！ 烤生蚝3块钱一只， 嗯， 深海巴沙鱼15元一份，等等等等， 天哪，都是硬菜。 而且除了这些海鲜以外，还有不少冷饮，嗯、你像菠萝西米露， 天哪， 红糖凉糕， 嗯， 西瓜椰奶， 嗯， 价格都是3块钱左右一份， 便宜到哭泣。 啊，四川大学这食堂可以，嗯、 真的是哈、啊。而且你看，比如说吃完这硬菜，来一份什么烤烧烤啊、 嗯， 然后再配上这个什么椰奶之类的。这种甜品啊、 哎、 好肥就白减了。而且呢，按照这条消息被报道之后也是瞬间引爆了网络哈，毕竟拉了一波仇恨嘛、嗯、那网友们也是纷纷留言说，别人家的大学才叫食堂，而我的大学顶多只叫吃饭的地儿。那还有人说，一所好的大学就是能让你的脑袋和肚子都喂饱。那就连四川大学的官方微博都打出了宣传语，欢迎报考四川海纳百川，好吃好酥大学。哇，这个简直，因为之前刚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因为食堂而吸引很多的学生朋友去就业啊、 哎、 去招聘的时候用到、 哎、 那你看这个招生的时候、嗯、也是时候摆出自己家的食堂啊。 哎，这我觉得确实挺好啊、 嗯、 这没事，大家这个拿上2箱啤酒就到食堂里给我烤上20个扇贝20个生蚝。 哎呀， 嗯，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校园观察员啊，北京大学的丛秉乾同学啊，看看他现在在北京大学的什么方位啊，然后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注关于北大方面的消息啊。秉乾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能听到我声音吗？ 能听到啊。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我现在在静园的五院， 嗯， 也就是现在是校庆的值班处，这里有我们校庆的这个标志百念。 哦 哎，我们现在画面看 到了，这个是一个百年的一个标志啊，这是在什么位置啊？ 这个就是在校园的、我也不太清楚什么位置啊，反正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在西面还是北面，反正我也不太懂这个方位、 嗯、你是北大学生吗？ 正常正常，嗯， 就因为才大一嘛，平常也不到这头来、所以就不太了解、 这里正在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这里现在主要就是校庆值班的办公地点，然后办公室里面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就是一些志愿者的培训呀、 嗯、 一些学生执行团的办公，就是会审核一些稿子、 嗯、 然后制定一些策划一些活动、 嗯、 然后都会在这里举行。 嗯，接下来北大的校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好玩的事儿呢？ 比如说前两天博雅塔亮起了灯，这个让我们都很多人都去拍照，因为博雅塔亮灯都是在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说春节呀、国庆、元宵节这样的，然后为了庆祝校庆，它也在前几天开始就开始亮灯，我觉得也是一抹不错的风景。 嗯， 然后接下来还会有 比如说大昭先生音乐剧是艺术学院他们排的，还有前上一周举行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的演出，还有一侠记昆剧，还有西剧三三，都是一些庆祝120周年校庆的演出，也会在学校的100周年纪念讲堂举行，还各个院系还会举行相应的校友活动。比如说上周我们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就举行了蒙明伟楼的证明仪式，也就是蒙明伟老先生生前捐赠给我们学院的那栋学院楼，然后呢趁这个也趁校庆，所以就也举行一些院系活动，然后还有很多活动都敬请期待吧。 嗯 嗯， 好的啊，感谢秉前啊，在北京大学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回头北大再有什么样的校庆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再连线你好吗？ 好的，好的， 再见。 嗯，再见。 好，感谢。 嗯， 给我们带来了北大的校庆相关的内容。 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就是他做的那个 logo 挺好看的。 嗯， 好像是百年两个字吧，还 是 北大两个字。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我们看到发现哈、除了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消息里面是关于这个，比如说食堂啊这些东西来吸引人。你看北大它这个就是自身的文化， 嗯， 包括这个在校庆期间的这些文化活动也是同样非常吸睛的。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吧。啊，我们再来说说快递不再送货上门到底合不合规啊这样的问题。嗯，喜欢网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被取快递这个问题困扰过啊。有的时候大家上班的时候不方便啊，然后怎么办呢？很多快递就会把这个快递放在快递柜里。哎， 是的， 这样我想起来我一个月前好像有一个快递放在快递柜里 啊。天哪，你看 好尴尬， 有没有发霉？ 对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就来聊聊，就是快递员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家， 嗯， 他都不会再给你打电话打招呼了。 是的， 他就会直接把快递放到快递柜里，然后给你发一短信。 嗯 啊，这事儿反正我就这样了，我就不管了啊。你丢了东西，你就赖快递柜儿。 是 啊，那柜儿可能有问题。 嗯， 对吧？反正跟我快递没关系了。 没错哈，我们那小区是快递员会把那放到一个便利店里面。 哦，那更不靠谱。 对啊，便利店里面人流又大，所以说而且每次去取的时候要走好远，还要交他一块的存储费。所以拿一个一块就这样，然后我估计他们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 啊，有一些，对吧？你可能给我2毛就够了，那边回扣8毛是吧？ 是的，是的。 这反正今天我们就是先也不要说方不方便了，我们今天就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快递是不是应该由收件人亲自接收。 没错， 而且是亲自由快递员送到收件人的手上。 嗯， 那对此啊，我们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啊。快递暂行条例中啊有明确的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代收人要当面验收。 嗯， 收件人或者收件代收人是要必须当面验收以后啊，经过这个收件人的同意以后啊，快递员才能离开。 嗯 啊，当然了，也就是说快递员想放在代收点，就像你说那个小便利店，或者说送这个放到快递柜里，首先要经得收件人的同意。 没错 啊，就是我放在快递柜行不行？ 嗯 啊，同意了他才能放在快递柜，不能说不打招呼就放快递柜，人给你打电话啊，我们那个东西放在便利店或者放快递柜了，你回头下来拿一下，我走了。 是的， 不能这么干啊。 对，所以说根据这些规定来看呢，肯定是要送货上门，并且由签收人或这个经过允许的代签收人准许之后才可以离开的。 嗯， 这是规定的程序。那如果要是涉及到一些大件物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特殊情况之下，也要经得收件人的同意才可以放到一些待存处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对啊，这个快递员确实有一些偷懒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当面核验。 嗯， 你如果不当面核验的话，有些事儿确实你说碎了呀或者什么的，你说怨谁呢赖谁呢？这问题确实有点扯不清。虽然快递员很辛苦，但是我们纠结的是当面不当面的问题。 对对对，其实如果要是这些东西它不是特别重大或者易碎的话就还好，但是如果要是的话，大家最好当面 看到。 对，然后最好快递员有一个告知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比如说啊，告诉您啊，东西放便利店了，您得抓紧下来拿，别弄丢了。 嗯， 对吧？互相之间有一个配合啊。 没错。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嗯， 就是驾校啊。现在驾校的老师真的是。已经我们这个驾驶的学习的这种学习员学员已经把驾校的老师逼到什么程度了呢？ 嗯， 倒库的时候就是倒库啊、 嗯、 就倒车的时候啊、 嗯嗯、 就是要倒到这个库里面嘛。 嗯， 在这个库旁边放一个学员自己的手机。 天哪， 放在地上。 那我 要 把那个 2G 手机拿过去。 你要倒库倒不好就会压到那个。 啊、哦，对对对，他就是在逼学员，叫你不好好学，叫你不好好学，叫你不瞄准。 哎，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我们就来聊聊驾校惊现绝杀式教学，倒车入库压线，小心碾碎自己的手机。继续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惊现这个驾校的这种奇葩的教学方式， 厉害了 啊！网友张德给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发来微信说、 嗯、 这两天山东德州的一所驾校火了， 嗯， 因为他们在训练倒车入库的时候使出了杀手锏，那就是将学员们的手机集中起来放在车位标线上， 嗯 啊，你如果倒车的时候稍微压一点儿或者压线了，报废的可能就是你的手机。 天哪，我以为是自己的一部手机，我发现原来是把所有的手机摆在那儿。他毁的还不止一部啊，到底是哪个呢？还得玩心跳啊。 对，玩的是心跳啊。 没错哈、 啊、 那这样的想法最初呢据说是由这个学员提出的、 嗯、 那这个我们也是后来去进行了调查哈、啊、教练就说了，最开始的时候也试过用水杯啊或者一些小木棍儿之类的，后来觉得哎，大家可能对于这些东西还是不够重视啊，于是呢就改为用手机，这样的举动可以提高学员的心理素质，把每一次的练习都当成考试来进行对待、 嗯、 在真正考试的时候看到地下啊没了手机就会更加放松嘛，那相信考试就会更加的轻松顺利过关。 嗯， 那很多网友对此也是看法大不相同啊，有人就质疑说了，如果手机真的压坏了到底算谁的，但是也有些网友就认为虽然这种方法有风险，但是确实提高了大家的心理素质、 嗯、 对考试是有好处的。 好吧，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啊、 嗯、 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 是因为你考过了是吗？ 对，我考过了， 现在不涉及了， 但是我有一个奇葩的也是一个方法 啊、 嗯、 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当然不是倒车入库的方法啊、 嗯、 这是我真实的案例，我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当然分享之前我们先说这个网友叫瞎子算命先生啊，在我们的花椒 APP 的活力982房间给我们留言说，再看一会儿就去吃饭，好饿。 嗯， 你能坚持一会儿吗？陪着我们好吗？ 嗯，我们后面还有很，哎呀妈呀， 对， 已经使出了杀手锏了， 我已经使出杀手锏了。 对对对， 啊，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刚才驾校的这老师这学员们一块想出的和老师一块想出的主意，就是倒车入库的时候把自己的手机放在标线上啊。 嗯， 倒车的时候一旦歪了或者压到线了就会把自己的手机碾碎啊。 是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最奇葩的，就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奇葩的事情，就是我办了一张游泳卡。 嗯， 就是在赛特啊、 嗯、 办了一张游泳卡。 嗯， 一年的。 嗯，你去过吗？ 我就去过一次。 嗯、哦、然后呢？ 然后昨天我去了一次。 嗯，就是昨天那次是 吗？不，那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嗯， 然后我就去，然后我看了一下日期，还有大概三个月就到期了。 嗯， 我就觉得吧，真的人不能这样啊、 嗯、 就是这个花了钱啊， 就励志我要变成孙杨。 对，然后我打算怎么办呢、 嗯、 比如说我想给打算给月月 嗯 10000块钱。 哦，真的吗？ 我 好，到此为止，后面就不要说了。 然后我每去一次游泳、 嗯、 我给你拍一张照。 哦， 你还给我100块钱。 哦， 我算了一下，三个月， 嗯， 30天， 嗯， 就是90天， 嗯， 90天乘以100就是9000块钱， 嗯， 你还能挣一千， 赚一千，嗯， 对。有可能挣的比1000还多， 嗯， 就这样，就是 你要激励自己，是吧？ 对，我激励我自己。 好吧，什么时候开始？ 我现在有这个想法啊，我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咱俩就聊聊这个事儿。 好嘞，可以。哎，但这个方法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啊！不知道大家，比如说去健身啊、减肥啊，都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 哎，对对，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嗯，可以哈。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方式或者类似的办法，也可以跟我们发过来进行互动哦。嗯嗯、 好了，今天呢，我们上半时段的时间就到这儿吧。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月月。 嗯，接下来下半时段我们将会邀请北京青蓝委员啊，这个鼹鼠 APP 的董事长黑德伦黑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嗯、啊，最近他有哪些新的发现啊？ 哇哦！ 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见不散。 拜拜。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步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喜剧，兜一圈三环40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儿时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见面是身体的什么是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我们另一端，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是不是你。

就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点上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了，在里面您可以随便的留言，也可以啊抢福利啊，也可以为小编点赞啊，总之干什么事儿都可以啊。老板如果今天上午批评你了，心情不好的话，你就没事玩命，你就戳他啊，使劲戳他，戳一次你买不了吃亏，戳一次啊你买不了上当。总之就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是我们主持人啊编辑啊小编等等唯一的绩效考核方式啊。啰嗦了这么多啊，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可以把车停在旁边先看一会儿，然后呢心情愉悦了不堵车了，可以再把车启动啊，继续到自己的目的地去。好了，今天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九点到十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他啊聊一聊他所在的领域发生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鼹鼠文化的创始人黑德伦黑老师啊，有请黑老师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哎，大家， 嗯。 大家好， 哎，能听到， 哎，我是北京市青年委员黑德伦， 哎，黑老师，这个你看，刚刚在我们在导播间非常焦急的想看到黑老师的样子，一直看不到，然后黑老师突然钻进来，吓我一跳，黑老师说我可以进去了吗？啊，因为第一次见到黑老师啊，但黑老师给我的感觉，这个。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做文化传媒的感觉 哦，是吗？ 对，因为做文化传媒的那个这个就是老总啊，或者这种感觉都是那个刷着大背头，然后这个贼利索的那种感觉啊，就过来了，有点这个对吧？艺术圈这个娱乐圈的感觉啊。何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鼹鼠文化，它主要从事的是什么方面？ 哦。这个我们这个公司叫做鼹鼠文化， 嗯， 我们主要做的是这个叫做知识网红的 IP 服务这么一个业务， 嗯， 哎 ，IP 服务， 对， 还是网红的 IP 服务， 对，网红是 IP 的一部分， 哦， 哎、也是 IP， 我们叫做这个产生的源头和来源 啊。你看电动小马达说，嗯，网红做 IP， 那岂不是这个黑老师手底下有很多网红？我估计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人也特别期待黑老师来做客。那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您能给我们说一个您现在鼹鼠文化做的推出的亮点的网红有哪些？ 哦，这个鼹鼠文化合作的网红，自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位了， 100多个。 哎， 啊、 其实像 代表性的有， 代表性的有现在的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叫何森宝 啊， 哎，当然还有之前的，像这个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 啊、 也是我们的，哎、 啊， 当时合作的老师之一 啊， 啊，像这样的。年轻的具备这个知识知识底蕴啊、 嗯、 高学历的，在互联网上通过自己优质内容的传播获得粉丝的、 嗯、 我们称之为知识网红 啊、哦、 哎，是这样 啊、哦、 先后合作的大概也有个100多位啊。 哦，那这个知识网红一般产生的内容和网红有什么区别 啊？其实大家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网红这个词，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哎， 形象应该特别好， 哎，形象应该特别好， 嗯，然后这个长得巨美， 哎，长得特别美， 嗯，然后在这个直播间里蹦蹦跳跳，是吧？ 蹦蹦跳跳，对。其实你大家看一看，网红这个词，其实它是个新生的词， 嗯， 啊，说它久呢，其实它也不过就是这两年的事情， 嗯， 啊，网络上有热度的。哎，红人其实就是网红， 嗯 啊，可能现在大家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吧、 嗯？ 啊，这个觉得都是像我们花椒平台上有一些网络主播呀，像别的平台上可能会有一些网络主播呀， 嗯、 啊，抖音呀，像类似于这样的平台啊，其实这些网红呢，它确实是网红的一个主力来源，但是我们称之为是才艺网红， 嗯， 哎，他们通过才艺的表达。来吸引受众， 通过才艺的表达呢来获得粉丝。啊，我们的这些知识网红呢是通过我们讲的是知识的输出，哎，来吸引用户的关注度，从而达到一个传播的效果，这样的一个个体来源。 哦，知识的输出啊，那就是讲知识呗。 对，知识、啊、可能大家知道，像有一些互联网的平台呀，像微博呀，这个大家都是喜闻乐见了，知乎啊、 嗯、 大家是喜闻乐见了， 嗯， 哎，这是我们的网红比较聚集和发言的地方 啊、哦、 哎， 那他会这个视频的这个呈现方式和方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会展现出来吗？ 是的啊、嗯、我们有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嗯、哎，我们也有像综艺类型的节目、 嗯、 哎，这些节目里面哎有知识网红呈现的比例也不少，哎，有一档节目，哎，我可能说出来大家都知道，叫做《最强大脑》。 嗯， 哎，可能还有一档节目叫《一战到底》。 嗯， 哎，我们其中合作的很多优秀的年轻的老师的来源，有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这里。 啊，哦，原来就是知识其实也可以作为网红的一种呈现方式。 是的，嗯、其实网红嘛。啊，其实它是一个个体， 我觉得这样更加质量更高了、嗯、更加有内容了。嗯， 是的是的。 嗯，他、哎、那他会也会和网友进行一种分享吗？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啊、有的 啊、哎、比如说网友问一些问题他也会回答 啊、会的。 哦， 对，现在互联网平台很发达啊，有各种各样的平台，也有各种各样的基于微信的插件去实现这些视频的直播、 嗯、 语音的互动啊、现在都是很便捷的。 嗯，除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关注知识型网红以外，还有哪些方面的项目？比如说也做一些综艺节目吗？ 也有做、 嗯、 对。 那岂不是我们就是同行吗？哎呀，谢谢这个叫这个我们的这个叫同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谢谢。 做哪些综艺方面的节目呢？有和我们青年说像一样的吗？我们可以一起做。 其实做过的还挺多的。 嗯， 我觉得是两大类，一类呢、我们会呈现一些短视频类的节目。 嗯， 这些短视频类的节目呢，一般的时长在5分钟以内。 嗯， 跟我们合作的不同的老师，会在不同的平台上用短视频的节目形态去呈现内容。 哦， 哎，这是我们的一类业务。 嗯、 另外一类业务，我们在积极的和各大视频平台合作、 嗯、 研发优质的知识类的综艺。哎，这是我们现在也是业务的一个方向吧。 哦，那这个短视频的拍摄，其实我觉得也挺费事儿的。你像我们这个青年广播也拍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挺这个需要，其实一个5分钟的短视频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呈现出来吧。 是的，其实短视频的制作、 嗯、 大家看起来啊无非就是2-3分钟的内容、 嗯、 但是其实制作起来一个5分钟的短视频，一边我们也要拍到20分钟，甚至有的时候是30分钟。 嗯 啊，通过有效的剪辑才能呈现在各大视频平台，或者说呈现在各位广大听众的面前、 嗯、 啊，广大观众的面前。 嗯，但是现在拍短视频的这样的文化公司也很多，包括个人 很多 都在拍。现在抖音又那么火，这个您怎么来看？这怎么能从这些东西当中脱颖而出呢？ 嗯，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也是个很扎心的问题。 嗯 嗯，我想这个问题，嗯，太多太多的所谓的互联网的制作人啊，或者制作公司，甚至是平台，都在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啊，如果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或者说我个人的理解来看那短视频，我会觉得有可能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第一个，短视频的内容啊，它现在基本是两种来源。刚才像啊，您张悦主播说的这个问题， 嗯、 第一个啊，有公司制作的、 嗯， 也有个人制作的。 嗯， 那在我们行内称之为 PGC 的类型和 UGC 的类型、 嗯， 可能这个大家也听说过。 嗯， 一个是 professional， 还有一个是这个 user、 嗯。 啊，它这个两个。叫内容来源，其实因为互联网 和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是开放了内容的编辑权。 嗯， 哎，像我们现在在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现场， 嗯， 我来这儿一看，哎，也挺震撼的。我们公司自己也有演播室，但是哎，跟咱们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的这个演播室比起来，那肯定是没有这么高档，也没有这么豪华，设备这么齐全。但是我们也看到，坐在这里的一定是一个受过专业素养训练的主持人。 嗯， 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呀。 嗯， 有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群众或者普通的网友，他通过一个比较简陋的设备就能够把自己的内容在互联网上进行相应的传播。 嗯， 这里面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质量。 嗯， 那质量是否能达到网友的需求，这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平台上面呈现的内容质量其实不够优质。 嗯 啊，当然在这里可能我也要说一点，在有的时候不但不够优质，它可能内容的调性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啊。这是我觉得我想分享的一点。 嗯， 第二点，短视频制作的公司这么多，大家如何脱颖而出？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自然而然的会想到，通过优质内容我自然而然就能火掉。我觉得大家可能天真了啊。现在的这个各大的平台啊，在整个流量的控制上都很严格。 嗯， 要想获得一个好的一个传播度， 得先有流量。 对，优质的内容是一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要有平台的支持和推广。 嗯 啊，那平台支持和推广谁，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恐怕就要坐下来跟平台的人进行深度的沟通了。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互联网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流量先行哈，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其实掌握流量了，那当然也不能说掌握流量就完完全全就等于胜利了。 是的是的，嗯， 但是我觉得是，你像和我们这样传统媒体来说，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内容啊，然后其次是流量。可能现在在互联网上，可能有的时候你深耕一些内容，因为是在广袤的这样的一个海洋当中，所以可能流量非常重要，你才能脱颖而出。嗯，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吧，歌曲回来继续和我们的黑老师聊天。 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2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如果大家还在路上的话，开车的时候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青年张悦在这里陪伴大家从8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早高峰时段啊。当然在9点到10点的这样的一个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的环节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委员啊，鼹鼠文化的创始人黑德伦黑老师。在邀请黑老师，这个推开黑老师的话筒推子之前呢，我还是要啰嗦两句啊，就是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点上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遇到哪些奇葩的减肥方式和方法啊。我看到在我们活力982的房间里啊，各位网友已经打起来了啊。比如说这个叫丹尼金牌经纪人孙楠啊，通过城市之声的频道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啊，跟我们聊天说，他遇到的奇葩的减肥方式就是给这个健身房钱，然后还到最后没有减成功。那你就找健身房的健身教练去赔你钱啊，好吧。啊，还有山转转山转水啊，想问黑老师就是黑老师手底下的网红都在哪里可以看到啊，一会儿黑老师会告诉你们这个收看的渠道啊。黑老师呢也回头会和我们进行合作的啊，所以说你们的这个流量啊一定要到我们这里来继续的聊一聊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下半时段的聊天吧。接下来邀请我们的黑老师来给大家先打一个招呼。黑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黑德伦。 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真的吓我一跳，真是一开始是真的是就是姓黑是吧？ 对，这个姓比较少见 啊， 很多人见到我之后说， 是取的艺名吗？ 是艺名吗？是真名吗？ 啊， 那真是真名，因为我是少数民族，我是回族 啊，回族哦，那可能就是译过来的是吧？还是说对， 有好几种说法 啊， 其中有一种我个人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就是是从吐蕃那边先祖上传过来的 啊， 在名字上有一些拆分 啊。你看洛洛说，黑德伦老师不仅姓黑，而且一身黑。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 PGC 和 UGC 啊，也说到了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啊。如果说现在让黑老师来说说未来互联网，尤其是我们这种媒体内容的发展方向的话，你觉得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更加细分化，对吗？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其实太大了。 太大了，确实太大。我们找一个点吧。 对， 比如说知识付费。现在比较流行。 对 啊，当然好像快流行过了，是吧？ 对， 知识付费，您觉得未来？因为知识网红嘛，我觉得和知识付费应该算是一个统筹的范围当中吧。 是的，是的，是的。 您觉得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了？ 对。知识付费这个概念是在这两年热起来的，其实我们公司也有涉及知识付费这方面的业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知识付费只是处在一个早期的阶段，未来知识付费往哪里去发展，是一个挺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作为从业者哈，我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些 就是规律。当然这些规律并不是我们普通的用户能够在前端去了解到的那些规律啊。现在的知识付费从我们的眼睛里来看呢，主要是两类。一类的知识付费主要是这个我们叫做提升类 啊， 这样的一种知识付费的内容类别啊。当然针对于这个所谓的提升类，它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比如说啊，北京是一个2000万人的这么一个大的城市，年轻人，全国各地乃至是一部分外国友人都来到我们北京啊，工作生活发展，所以这个城市自然而言也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焦虑感。哎，所以我刚才说的提升类的知识付费和我们自己内心本身存在这种焦虑感之间是等于号，哎，不要孤立的去看待，说这人没焦虑，那这人也就不用提升了啊。这人觉得，哎呦，我不行了，我这儿也不行了，那儿也不行，我这也得听，我那也得听，哎，这就是他的，我们讲是知识付费的其中的一个主力人群的来源。可能大家觉得这部分人群都是年轻人，也不一定啊，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还有一部分人很多是中年危机，像我们说这个，网络上有个词叫中年油腻男，说是这种30多岁40多岁的人，看到年轻人追赶，内心有焦虑，其实这也是知识付费其中在部分平台表现出来的一种主流人群 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点啊，张云主播。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情感类的，这个情感类的内容呢，现在我们看来是女性的用户比较多。 哎，不，我也愿意听。 是吗？您听哪个呀？您听哪种的呀？ 我听那种就是心灵鸡汤类的。 哦，是吧？ 抚慰你心灵的。 哦， 还有说你受到什么伤，白天什么遇到什么事儿，对吧？听众减少了都没事儿。啊，你放心啊，明天听众就来了啊，给你正能量啊，正能量啊， 正能量。对对对，当然这个也是特别需要，我们觉得我们的里面有个词说这种类别呢是属于这种情感抚慰类的。情感抚慰类的这个现在从数据的表现上来讲啊，还是这个 女性居多， 女性居多啊。你说男性一点没有那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从比例上看呢，28%吧，37%，就这样 啊。 尤其是有一些看数据的来源，除了大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的一些女性，对这一类的节目的需求量也特别大，而需求的时间一般都是在临睡前，像这样的比较安静的时间进行心灵抚慰，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知识付费的，就是两种内容形态， 基本就这两种了吗？ 这两种基本已经占了很大的主流了。其中第一种，如果给它拆开了来看的话，什么叫提升类？提升类。我再用另外一个词说，大家就明白了，基本是跟职业有关系的， 跟职业有关。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说是用互联网的形式对职业培训进行了一种再输出。 这样对，这样就比较具体了啊。但是黑老师怎么去看现在这种知识付费？其实也乱象比较丛生啊。你像前段时间新事项搞的那个，咱也不能说定位为传销啊，就是说像这个这样的一种分众式的，这样对吧？拉火式的这样的积攒流量，这种情况您觉得怎么看？未来是不是也都是靠这个手段接着往下弄呢？ 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就体现了两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刚才咱们在上一段的时候说到过 流量， 流量，其实很多人说流量，什么是流量？其实互联网人都知道，从 PC 时候流量就是互联网人的命，是他们的命根子。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互联网整个这个技术的诞生，这个就等同于我们讲就伴随着流量这两个字而诞生与发展 啊。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流量，其实咱们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有没有流量，用这个流量的词去覆盖它也可以，比如说有多少人听，这是流量。但是互联网的这个流量是因为这个技术所带来的，它对这个流量的这个池子的上限不限定，所造成的这个池子可以冲的这个水无限量大，所以大家跟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是，传统媒体所谓我们无论是电视台还是电台，我们在单位时间内输出的内容是有限的，所以在单位时间内我们容纳的这个流量也是有限的，互联网不是，互联网同一个时间 不同的人看不同的东西， 嗯， 但你要看总量来讲，就说大了去了， 哎 哎， 所以这就是啊，这就可能聊得深了啊，这个传统媒体和这个啊新媒体之间的这种微妙的这种不同吧，啊，但我觉得未来知识付费其实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嗯，因为大家其实渴望知识或者渴望内容的东西比较多了， 是 是， 包括其实我们其实现在你像广播。包括电视其实也都是在输出知识，只不过是一个广泛的肤浅的知识，还没有细分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嗯， 对， 嗯，当然我们你看我们也有青年广播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主要覆盖的是18岁到38岁的青年人， 对， 以及啊38岁以上具有18岁38岁心理的青年人， 说得太好了，没错 好吧，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继续跟黑老师来聊天啊，这是大张伟最近特别喜欢唱的一首歌，叫我在诗里看到了你啊，也希望大家啊持续的锁定我们的频道啊 FM98.AM927，今晚这首歌回来继续和我们的黑老师来聊天。 流过你的脸，进入你的人嘴，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影像前世情真那缕美，本来遍布书尽，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能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是向朋友收回，是向讨论拽腿，是有了盔甲也有了眼泪，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狂风中碰杯历尽夜风悲，本来遍布书尽，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遍布书尽，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了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 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哎呀，小韩给我们在花椒 APP 上这个活力98的房间给我们发微信说，这个歌，这个电乐啊，就现在大家听的这个电乐是什么电乐？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回头问问我们的这个后面的音响剪辑师啊，来问问他怎么挑的这个电乐啊，那么带感。但是说实话，我已经听了3个月了，听得挺腻歪的了。希望我们音响剪辑师听到这个节目，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以后，换一个电乐吧。真的，我听着这。好了，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全球调到 FM98.AM927 来收听我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金玩命打造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8点到9点是《青年说》的第一个板块，活力青年啊，这个很多的这个资讯啊会在8点到9点的时段给大家带来。当然9点到10点我们现在是在青年会客厅的环节里，每周一到周五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的青年委员大家也很期待啊，刚才已经和我们聊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了啊，名字非常的这个劲爆啊，姓黑，叫黑德伦，黑老师啊，公司也非常的劲爆啊，这名字叫鼹鼠啊，我估摸着因为黑老师的形象有点这个鼹鼠的感觉，所以说就取了鼹鼠这个啊，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吧，是不是啊，黑老师？ 啊，真的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吗？但是你看啊，我跟你说，黑老师那个嘴一张啊，特别像老鼠 哦。 是不是有这原因呢？ 还真的是没有。 没有，那你怎么取的这名字呢？ 对，当时比较阴错阳差，互联网的公司特别爱用动物起名字，大家发现了啊。对，有企鹅 啊， 京东是一个小狗 啊 啊，可能这个互联，因为这种形象在互联网上传播比较容易传播，并且容易深入人心。 对，早年间有一个下载的软件叫硕鼠。 哦。好像还是有 啊， 对对对， 硕鼠，啊，这个鼹鼠，这字儿反正不好写，不好写啊，但一般人可能也不敢念这个字儿吧。 还好， 还好， 哎，对，其实 反正秀才认半边嘛， 哎，认半边，对对对，能念出来，但是写确实有一些困难 啊， 哎， 我们看到抽着烟徘徊街头啊，网友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说，想问问黑老师，网红是不是挣钱挣得特别多？网上都说特辛苦，这事儿是真的吗？ 哎，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啊。 哎， 其实我觉得就我回答这个问题不具有代表性。 嗯， 为什么？因为我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基本都是知识类的网红 啊， 才艺类的主播，才艺类的网红我们这没有 啊。 哎，接触过吗？接触过。熟悉吗？不熟悉。 是 啊， 这黑老师说完以后我们流量急剧的降了5000人。知识型网红怎么了？知识型网红也是网红。你知识型网红辛苦不辛苦？我觉得知识型网红比这个网红要这辛苦多了，还要编内容呢。 当然当然， 对吧？ 对，这个其实 脑子里或者肚子里没货的话，我觉得你做上几期直播基本就 是 蔫了，完了，彻底完了。 对，这个主持人其实也是一针见血的看到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在这儿我可以简单的谈一谈哈。我们的知识网红可以刚才说了，理解成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知识传播的一些个体。那我们就是进行知识传播的机构。其实我们看到任何进行知识传播的个体，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企业形态跟组织形态里，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和平台进行知识传播，都离不开知识本身它自己的来源，整理和再输出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知识网红要想在网上火起来，那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应该具备在某一个垂直领域里面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存量。这是第一点。这还不够啊。第二点是什么？在原有知识存量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去挖掘。 还得结合时事热点， 与扩展。这是 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底层上的。哎，刚才像主持人说的，结合这个热点，那这些是一些运营技巧。 嗯， 哎，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啊，在知识界里面有一位，其实也是我们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尊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霍金先生。 嗯， 哎，他过世，当时刷了屏。啊，我们经常在底下开玩笑说，很多人在刷屏的时候说霍金谁呀？这谁是霍金啊？但是他刷屏。 哎， 其实我们看这是传播的另外一个规律， 嗯， 其实就是跟风。 嗯 啊，他未必知道， 嗯， 刷的这个屏背后代表的是什么，那就刷一下吧。 嗯，哎，凑个热闹，对吧？ 嗯，啊， 有可能连霍金这个发明了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的，没错。 但是我有一个感触啊，何老师，我觉得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其实都是知识型。 哦， 为啥呢？因为你想想，电台的主持人，他是不露脸的 啊，哦，对对对对对， 他必须得通过内容去吸引大家。 对， 嗯，然后呢，我们现在为什么都刚才说是知识型主持人，但是现在我们青年广播又变成可视化了， 哦， 又在网上直播， 对， 我觉得就得加上网红两个字了， 哦， 就变成知识型网红了。 可以可以， 是吧？是这样理解吧？我觉得就因为要有内容，你也不能在这儿一直这个摆 pose。跳舞为什么？因为还有收音机的听众呢，人家这个可能看不到你摆 pose， 对， 只能听你的节目，嗯， 是， 所以可能我觉得知识型网红更累。为什么？因为他要不停的说，边说还得边演。 是的，是的，是的， 不容易。嗯，你看孟小孟啊，他来捧场了啊，这是我们一位老网友了， 嗯， 来到我们直播间， 嗯， 啊，他说了一个特别长的话，他说现在知识型付费啊，有很多的问题， 嗯，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嗯， 先交钱后听， 哦， 啊，前面三分钟特别好， 嗯， 后面十分钟特别差， 嗯嗯嗯， 我觉得有这情况是吧？ 嗯， 应该是，嗯，试听的那三分钟挺好， 哈哈，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比较中立的这个观点是，咱不能一概而论， 一概而论， 不能一概而论。 哎， 不排除有这位网友说的上述的情况。 嗯， 哎，但是我们公司制作的内容，我敢保证没有这种情况。 哎， 哎，就是我觉得跟制作公司有关系，跟发放的平台对内容的审核也有关系。 嗯， 啊，但是这个，不能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 嗯，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以前在互联网上能不能对内容进行付费？ 能，能， 叫打赏， 叫打赏， 打赏是后置的， 嗯， 是付费是前置的， 哎， 这两个东西不能往一块搁。 啊， 搁到如果往一块儿搁的话，知识付费这个领域就不成立了，啊，这还不是一回事儿。 哎，所以说其实先交费也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 嗯， 有原因， 不是说坑人的是吧？ 对对对，故意坑人那个， 不， 啊， 不是先交钱，然后再做事儿，不是那样的。 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时候，知识付费是个好的发展方向。黑老师原来的时候，咱们聊聊原来吧。原来的时候您是。上的哪儿的专业？什么学校？ 啊，我原来学的是理工科，不是文科。 啊， 接着说起了这个专业，也好多的这个网友可能不清楚，我学的是应用物理专业。 应用物理专业？ 哎，对对对，应用物理专业其实是个典型的一个理科的一个专业。 这比如说我们这话筒如果坏了，您可以给造一个新的话筒。 差不多，但是应用物理当时我们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早嘛，那是回归那一年嘛，我上的大学 啊， 哎，这个香港回归那一年啊，所以当时我们学的这个应用物理专业还算是比较先进， 嗯， 我们基本是定向为各大运营商培养人才 啊， 什么中国联通啊、中国移动啊、中国电信啊。 啊， 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都去了那些地方 啊！ 我是比较奇葩，我对 对您怎么想的？其实我们做客的青年委员有很多啊，基本上都是干文科的从事理科，干理科的从事文科。 是的，其实都是挺多的 啊。当时怎么想的呀？ 对，当时，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一是自己喜欢的。第二个是能够有些创造性的工作。 嗯， 哎，我当时是 那是几年投入到了互联网的大军当中。 哎，投入到互联网的大军，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的概念，那个时候大家想的都是 PC 端，哎，那时候都是新浪、搜狐、网易， 然后 我们叫做互联网的1.0时代。 啊，那批大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可能都已经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了，而且现在其实都已经老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所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大家还是真不清楚，到现在都成这样子了。 我觉得是不清楚，就像我们现在无论有多么先进的方法论，也无论我们的信息有多么的迅猛，我们可能也无法预料未来20年所谓的互联网结合现在所谓的人工智能对我们整体人类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包括是好或不好， 好或者不好，真的是真是这样。你前段时间我们还说人工智能来了以后我们主持人都下岗了，机器人过来，机器人过来主持就完了。 对 啊，这个，比如说黑老师来了啊，机器人大脑里哗哗把黑老师所有的新闻资料全哇全部都储存到自己脑子里，然后不停的问一些尖锐的问题，黑老师都没法回答了。你说怎么办吧？啊，也没法给黑老师打圆场，你太尴尬了啊！啊，这个黑老师一开始进入到这行的时候，一开始做的是什么方向？ 哎，一开始做的方向是视频方向， 一开始就是视频， 一开始就是视频方向，是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 啊。 当时，因为是怎么讲？我最早出身的时候，我是做互联网营销的，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啊，说错了，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到了互联网，我那进来的时候已经是2011年。2012年这样的一个时候，到现在6、7年、7、8年的时间 啊，12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综艺节目火了。 哎，当时有，当时是有，但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知道那些平台，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的。所谓的什么短视频没有， 没有 直播 没有， 知识付费没有，有什么？可能有优酷 视频网站， 哎，可能大家觉得那时候叫视频网站，而且那个时候最没有的叫移动互联网，没有2.5G，没有移动互联网， 对，那时候微信刚刚出， 对，2012年的时候微信刚刚出， 但是还没那么火， 是的， 对，也不是说人手一人一个啊，还不到这个程度， 对，智能化手机终端设备的应用那个时候也仅仅是一个开端 ，所以说这个。黑老师是在这个浪头上扎进去的啊，是吧？ 也不算早，也不算早。其实我觉得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成长，进入到了这个行业。 如果说，因为我们这节目啊，这个青年说节目啊，最重要的是啊，帮助我们青年人，找准未来的方向。 是， 大部分的听众还有网友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对， 或者说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其实心中有很多迷茫，尤其是很多从事媒体的学生，特别想听听黑老师作为前辈啊。给我们年轻人一点建议吧，尤其是做媒体的，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还是这个现在其实都合在一块儿了， 是的，是的， 都叫互联网媒体， 互联网媒体，融合媒体 融合媒体啊，不管是从事哪一行的吧，我觉得媒体都是相通的啊， 是， 您给出一些建议吧， 我简单的说一说啊，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叫新媒体行业的从业者。作为一个即将进入到新媒体行业的一个准备的年轻人，我觉得三点可能特别的需要我们这个注意。第一点，首先我们要知道媒体整个传播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两年啊，互联网发展的特别快，互联网上内容也越来越多。但是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或者说是过度发展，而导致其实作为一个从业人员，我自己本身所发现的问题是，内容其实我们在是什么，内容多了，但是内容 质量 却下降了， 内 容质量却下降了。作为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我觉得第一点应该清楚的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要有与广泛的群众去接触的，与广泛的用户去接触的，做这个内容的初心，做这个内容的发心，这个内容到底要传播什么？我觉得是要经受得住整个网友以及自己内心的拷问的。这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 啊，这个特别好，真的，这个您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而且其实对刚刚步入这个媒体行业的年轻人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流量和虚头巴脑的那些事儿。 是，其实就是这两天大家在网上看到了一点啊，像这个可能这个问题有点敏感啊，像内涵段子被永久关停的这个事情，很多人引起了非议，说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关？其实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虽然内涵段子有很多的网友，也有很多的粉丝，也确实是一个喜闻乐见的软件。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在未来的整个互联网传播内容的导向上，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导向的内容？这个是我觉得其实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点。第二，我觉得要专注。第二个专注的意思是什么？无论是作为新媒体行业的哪个工作领域的这个年轻人，首先要有过硬的技术。他可能是技术工种，他有可能是这个 创意 创意工作，他甚至有可能是文字工作者。但是我觉得在自己本身的专业上，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这个叫做媒体，这个媒体的开放化而对自己的这个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性的要求就有所降低，这是不应该的。所以这不仅仅要求更多的公司用人单位，其实从自己本身作为从业者心里要有相应的这些准备。就是你打算进入到这个行业了，那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持续的在里面去学习，而达到专业素质上的标准化？这个我觉得是所有的年轻人应该自己心里明白的一点。 哇，我觉得这些意见都很棒，真的很棒。这至少是一个我觉得老媒体人啊对年轻媒体人的一些鞭策吧，很重要。你看深耕某一个领域，除此之外其实一定要把握质量关，这很重要。对得起俗点说对得起老百姓啊，高大上点说就是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和初心。好吧，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9点54分02秒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每个早晨的8点我们和您如约相见。我是青年张悦，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快手抢手快抢手，叽嘎叭叽嘎叭。